在朝鲜第31届松涛园国际少年团夏令营开始了。入营仪式26号在松涛园国际少年团夏令营举行，由有关部门干部、我国、俄罗斯、尼日利亚、老挝、索马里、越南、坦桑尼亚等国的少年夏令营团和海外同胞少年夏令营团参加。参加者向立在夏令营区的伟大的金日成大元帅和金正日大元帅铜像献花篮和花手表示了敬意。